北京时间20点整，声音是自然的韵律，是城市的交响，是生命的悸动，让人心潮澎湃，让人热泪盈眶。声音匠人，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。FM95.4 AM603，北京故事广播。声音工坊，酿制声音的醇，雕琢声音的美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。在节目的开始，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《魔域雄心》，又名《少年营集》，第一部分《梦想森林》，第一卷《危险临近》，作者独风小雨，演播牧尘，中国传媒大学配音社，制作早林、乔峰。 能力战士有朕能控制自然之力的能力，这一点我记得前几天在村长家我跟大家说过。 长老说到这里，看着孩子们都在不停地点着头，一副记起来的样子，就耐心地继续讲了起来。 自然之力包括存在于大自然之间所有的力量，我们经常接触的就是动物之力、植物之力、元素之力等等。人们获取自然之力，并以个人的意识和特点加以修炼，就会形成不同的能力和表现方式，也就是我们说的会产生不同的招式。这个问题以后会慢慢讲给你们听。相依他是掌握了元素的能力，能够控制气体，按说这可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，因为空气取之不完，走到哪里都不会降低使用能力的成功率，是个让人羡慕的好能力。一肯定是在修炼的过程中掌握了获取空气、压缩空气乃至瞬间释放空气的方法，使气体在短时间释放过程中产生了强大的气流，产生如刀削斧砍般的效果，所以会叫做空气刀。这就是技巧加速度和力量的完美呈现了。 杨长老的解释说的在场的所有人都唏嘘不已。停了一会儿，屋子里又响起了奶奶平静的声音。 我们当时也没有想到，最后的结果会是仅仅用梦之谷的力量来抵御西南进攻线上的对手。记得我们当时都很绝望，但我们一想到身后还有许许多多无辜的老人、妇女和儿童，我们就会充满勇气和力量。梦之谷的地理位置很重要，进村是一条路，出村是另一条路。这条出村的路会径直通向王国中央区域，当然你们知道这中间也会有一些村落，但他们同梦之谷一样，能作战的人员少得可怜，也没有像荧幕一样的领军人物。如果对手突破了我们梦之谷的防御线，后面的防御根本就是不堪一击。如果对手顺利通过我们的防御线，就会马上给其他防御体系造成前后夹击的被动局面。所以荧幕告诉大家要尽力，为了身后的亲人 朋友和家园，我们要用尽最后的力量。 真是悲壮，要不是你们的殊死防御，也许就没有今天的王国了。 好在梦之古村有地势上的优势，进村的路只有一条，却是自下而上，这地形对于防守还是有帮助的。黑暗使者以及他的能力战士人数虽然不多，但当他们出现在进村路上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区区地形地势根本无法对他们形成对战的优势，一般的招式也根本无法对他们造成伤害。他们根本连话都不说，似乎觉得说话都是一件很浪费时间的事情。他们似乎更急于用最短的时间通过我们这里，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。当时因为我们并不认识这些奇形怪状的异族，也不知道他们都有什么样的能力，甚至谁是幽灵帅本人，我们也是在第一回合的较量后才发现。看到他们出现在路上的时候，樱木就带着作战组走出了村子，进行了第一轮交战。双方各自找寻自己的对手，当时我就站在村口的防御墙后面，探出头注视着他们。我记得樱木挑了一个体型最彪悍的对手，那个人我后来才知道叫莫斯利，是布鲁斯一个非常厉害的部下，是个兽族。据说他和戈登、查尔斯三人并称为三鬼，作恶无数，可因为能力强大，一直没有人是他们的对手。樱木当时可能觉得此人身形高大，在这些对手中最为抢眼，所以误认为是最厉害的头领，于是错把他定为自己的对手，在第一回合的较量中轻易地放过了真正的幽灵帅。 说到这儿，老人停了下来，慢慢地喝了一口水，继续说道， 在第一回合的较量中，那时间并不长，但对于某些人来讲却足以被夺去生命了。短短的第一次交手，确切地说，我这是第一次看到真正的战斗，而且是你死我活的战斗。第一次看到双方都以尽快将对方杀死为目的的战斗。我记得他们每个人身后都打开了巨大的气型，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场面。我记得樱木在平日和别人比试的时候从来没有开过气型，那气型我只是在他修炼的时候见到过，但也没有这么巨大。 气型？奶奶，什么是气型啊？ 我们只是听说过，但从来没有见过啊。 哎，那天长老帮助咱们吃下原力种子的时候，不是见到过吗？长老背后的那一团蓝颜色的气。 孩子们又忍不住一通乱问，但刚向奶奶提问完，却都把目光转向了长老。长老见状，微微一笑说道， 好吧，孩子们，还是我来给你们做个解释吧。这个气型呢，是修炼自然之力所带来的一种效果，简单的说就是，如果你修炼的级别越高，能力越强，你的气型就会越大越浓密。气型只有在使用自然之力的时候才会出现，因为每个人修炼的特点不同，所展现出来的气型也不尽相同。这些对你们来说有点深奥了，以后再慢慢讲给你们听。举个简单的例子吧， 如果一个人修炼的是动物之力，啊，具体的说呢，是猛兽熊之力，在他修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身后就会出现气形，甚至在那气形中，你会看到熊的形象。有时候对手可以通过气形的形状、颜色、大小来判断使用者的招式，这就是气形了。 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 少年们异口同声地应和着，随即又望向奶奶。 我不懂武功，所以从来没有见到过。能力战士在他们打开身后的气形后，竟然是那样一个壮观的场面，而且几十个人同时打开气形进行战斗的场面，我更是闻所未闻。也许是我太孤陋寡闻了吧。记得我站在那里，看见几十个巨大的各色气形交织在一起，根本分不清谁是谁，耳中只听到拳脚、兵器之间的剧烈撞击声，每一声都像是一个爆炸，一个巨大的爆炸，而这爆炸声根本就是不停地发生再发生。我身边的防御墙在不停地抖动，地面也在抖动，那抖动是恐怖的，是从来没有想象过的。之前我曾经无数次地想过即将到来的战争场景，但真正见到的却是从来没有想象过的，震撼恐怖，像是末日的来临。我用双手紧紧堵住双耳，但地面的震动让我无法站稳。我眼睁睁地看见我身边进行防御的村民们纷纷摔倒，他们有的抱着头，有的像我一样双手堵着耳朵。我相信他们都和我一样被眼前的场面吓坏了，有的甚至哭了出来，有的转身向后面跑去。那一刻我拼命大声喊着，让大家站好防守阵型，不要退缩，因为这一退，后面的亲人朋友都会暴露在对手面前。也许我的喊话声根本不够大，也许大家根本听不到我在说什么。一时间恐惧占据了一切，忽然间那震动、那一声紧似一声的爆炸声停了，只有空气还在紧张地流动。我身边的人们试着从地上站起来，向那边望去，交战的双方各有人员倒下。我一眼就看见荧幕他还站在那里，可对面的对手却换了人，这个人才是恶道詹姆布鲁斯。而刚才和荧幕交手的兽族的莫斯利已经倒下了，而我们这一方也倒下了两个人，都是那个幽灵帅一人杀掉的。也许那时候荧幕会后悔，为什么没有在开始的时候对上他们最厉害的人物，那样的话我们就会有更小的损失。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经过呼唤对手，他们一直战到天黑。最后恶道布鲁斯提出用3-3的方式决定最后的输赢。 3-3？ 是的，3-3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这是布鲁斯最擅长的战斗方式之一。当时我们分析，布鲁斯发现短时间无法取胜，就把宝压在单挑决胜上。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，他发现1-1单挑荧幕的话， 并没有必胜的把握，可他发现如果三个人对抗，就会讲究团队整体实力。他和他的两个手下乔治·戈登以及查尔斯都是强手，平均实力绝对要高过荧幕与任何人的组合形式，所以他们坚信如果采取三对三的战法，他们的胜算会高出很多。而荧幕当时考虑最多的就是不能让更多的人死去，因为经过几轮战下来，河马家的二子和三子都已经阵亡了，只剩下长子义还在，但那时也受了轻伤，所以为了不让更多的人受到伤害，樱木没有办法，有条件地同意了幽灵帅的提议。而那时我们唯一的条件就是如果我们输了，对方一定要放过全村的老小。当时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双方达成一致意见，休整一夜，明日在不远的泰诺山谷决一胜负。我记得当晚樱木他们回到村子里重新分配了任务，他根本不信任布鲁斯做出的任何承诺，而是拜托所有的村民，包括参与防御的全部村民，护送全村老少趁夜色逃离梦之谷，因为他知道这里除了他就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对手的进攻了。明天的一战是死战。 奶奶，荧幕前辈是和谁共同出战的呢？ 那时候咱们村子也没有太多的战力啊。 不仅是几个少年，屋子里所有的人都把心揪到了一起。这个故事他们谁也没有听到，谁也没有想象过，谁也没有感受过。 出战三对三的人是荧幕、义还有我。 啊！ 屋子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懵住了，他们以为听错了，相互对望着不知所措，只有杨长老一人瞪大了眼睛望着窗外，眼睛里溢出了不易觉察的泪花。这真是个奇怪的阵型，对战中用了不会武功的人是下定了共同赴死的决心吗？历史的真相有时候是复杂的、残酷的、悲壮的、震惊的和让人感动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《魔域雄心》，又名《少年营集》，作者独风小雨，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。 大家好，我是声音工坊的录音师枣林。声音工坊一个万众参与、万民同乐、万众瞩目、万无一失的声音体验与录制和播出的节目。北京城六朝古都，皇上住哪儿啊？故宫。今天我们有请任雅琪小朋友给大家介绍故宫，我们有请。 我叫任雅琪，来自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一年级二班。我喜欢画画，画笔让我的童年变得色彩斑斓。我喜欢打羽毛球，球拍挥动的瞬间能让我快乐。我还喜欢看书、听故事。今天我给大家讲两个关于故宫的小故事。第一个故事，故宫的由来。故宫就是旧时的皇宫，也是我们今天对于明清两代皇宫的称呼。在以前，它的名字叫紫禁城。说起这个名字的由来，更是有趣。 传说这天地住的天宫被之子宫，而封建皇帝自命为天地之子，所以其住所也相当于天上的子宫。再加上皇宫里的戒备森严，是老百姓不可接近的禁城，因而得名紫禁城。公元1403年，明成祖朱棣当上皇帝之后，迁都北京，耗时近20年，在公元1420年继承了宫殿群，从此就成为了明清两朝20多位帝王日常议政和起居之所，至今已经约600年的历史了。1925年10月10日，故宫博物院的开幕大典在乾清门广场举行，超过20000多的普通老百姓来到紫禁城，见证了故宫博物院的开幕大典。从这一天开始，这里再也不是皇亲贵胄独享的宫殿，成了一座千千万万普通人均可置身其中的博物院，也是我们今天的故宫。第二个故事，故宫中的殿试。故宫是明清两代中国最重要的礼仪场所，登基大典、大朝会、殿试与传炉、祭祀都在这里进行。除了登基大典外，最能牵动天下人心的要数殿试与传炉。殿试就是在皇宫里举行的考试，古代的考试分为院试、乡试、会试、殿试四个级别，能够参加殿试的都是读书读得很好的人。因为紫禁城是皇帝的家，普通人是不能进去的，所以能够参加殿试的读书人最能够进入到紫禁城考试，成为天子门生感到非常光荣。殿试后的第五天公布成绩，称为传炉，第一名是状元，第二名是榜眼，第三名是探花。传炉开始，每喊一次名字就奏乐一番。这一天，三位幸运儿沿着中轴线的御道出入午门，平时这是皇帝的专属特权，普通读书人经过殿试和传炉就可以礼跃龙门，从一名书生成为帝国的官员了。今天的故事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倾听，再会。 紫禁城气派辉煌，也是我们国家级别最高的博物馆，多看多听多学习。好，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儿了，朋友们下周见。 在声音工坊，您将听到许许多多平凡人们的声音片段，有的是牙牙学语的孩子，有的是在声音工坊里接受过培训的学生，有普通家庭里其乐融融的现场演绎，也有音乐爱好者们在声音工坊里的倾心之作。这里可能是孩子们情感充沛的诗歌朗诵，可能是委婉动听的故事播讲，也可能是您人生的感悟和最愿意对别人说出的话，还会有专门为您打造的制作精良的音乐单曲。只要您是对声音有要求的人，声音工坊一定会是您理想的家。欢迎关注微信号微半导体，声音工坊在里面随时等着您。每周六日晚8点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兆赫，声音工坊。 闭上眼，深呼吸，走进声音工坊，发掘声音深处的斑斓世界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《档案》。 酿制声音的醇，雕琢声音的美。FM95.4 AM603，北京故事广播，每个周六日晚8点，声音工坊。